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我们是在讲那个，怎么解脱心用慈心观，对不对？这个叫 metta citta vimutti， 那来解脱我们的心用 metta， 要配合我们有说明 metta 的修心，跟戒学、定学、慧学，对不对？三种学，如果我们能够学好，那构成罗汉，我们就变成无学，对不对？不过还不够成佛。这个自性观的解脱，还是好像所有的解脱还是解学为所依。平常所有的老师是说明解学是定学的条件，解学的题还是精髓。就是昨天我们有说明，就是那个根，六根寂静。其实六根寂静我们也有说明，已经是解脱的内容。不需要找在外面，因为六根寂静条件是我们有定学，我们有慧学，对不对？那这样在六根不动，六根不动，那我们离不开三昧，罗汉离不开三昧，没有办法。如果他离开三昧，他就离开真念，他就离开他的心识，心识是他的解脱的条件，所以他不执着，可以的收，不拒绝，不可以的收，如果是不可以，不可以的收，那这才是真的快乐。他的心没有嗔的倾向，没有调剂的倾向，连续不断的保持他的决心。那现在那个自性解脱跟其他的解脱有很多好处。佛特别阐昧自性解脱。未来我们可以讲一些跟大乘佛教有的关系，不过在所有的佛教的传统，你们可以找到同样的道理，在《大智度论》《一切是谛论》，在《阿含经》里面，那个四无量心的定是很特别的心定，不是跟普通的定一样，这个定是让我们的心顺，无量智慧，佛教在阿毗达摩也是说明不同样的智慧，在不同样的智慧也有小智慧、大智慧、无量智慧，什么是小智慧？一定要练习小智慧，就是瑜伽的智慧， 瑜伽是什么伽？在瑜伽里面，无根是最重要的境界。嗯，所以思想都转在无根的所缘上。嗯，你们自己想，多半时间你们是想什么？嗯，什么有看过？什么有闻？什么有闻？嗯，什么有日本？嗯，什么有接触？对不对？嗯，那心里一直转在这种境界，分别这种境界，所以他的智慧，是小叫小智慧。嗯，来得到大智慧，我们一定要修定。嗯，色界定、无色界定，那可以常大智慧。为什么大智慧？因为在世界五世界已经无根的分别不重要。嗯，它留在北京不会影响我们的心的所缘。嗯，我们的心的所缘就是常相，对不对？嗯，所以来入五世界世界，我们要培养常相才能够入。嗯，所以你们也要经过这个过程，不然没有办法入自心定等等。嗯，如果没有常相，没有办法超越一界，得到世界无世界。嗯，条件是有常相。那还有无量智慧，这个无量智慧是说解脱的所缘。嗯，什么是解脱的所缘？嗯，在南传佛教阿含经里面叫涅槃，在我们学菩萨道叫真如，对不对？嗯，真如就是什么涅槃？无二涅槃。嗯，为什么？因为涅槃就是观待轮回。嗯，在真如里面没有轮回跟涅槃的分别。嗯，都是真如。那现在这个十无量心也阿含经里面在悲传的论点里面也是特别的定，不是普通的定，因为它顺我们的心无量智慧。嗯，不管你叫它涅槃还是你叫它真如。嗯，在中阿含经有一个阿塔那格里卡，阿塔那格里卡苏达。嗯，有没有听过？嗯，要不要我给你们讲？达那格里卡苏达，好。继续论等等讲，那个十无量心一定会随这个阿达那格里卡苏达的道理，所以十无量心是特别的禅定，不是普通的禅定。那阿塔那格里卡苏达是讲那个佛入大涅槃以后，嗯，我们的阿难多，嗯，跟他的老朋友叫班禅迪嘎木匠，嗯，有没有听过班禅迪嘎木匠？嗯，好像庄子有提到很多那些，嗯。厉害的在家人。嗯，那他也是一种厉害的在家人。佛陀时代有不少厉害的，他们修比出家人好。嗯，不过依照南传佛教，在家人只能够得到第三果。嗯，不能够成罗汉。来成罗汉他要都放下。嗯， 所以他不能够在家庭里面，没有办法。如果他在他庭里面，家庭里面，第三国，阿那嘎里嘎，以无来国，他还是要执着他的定来保护自己，对不对？如果他成罗汉呢，他就不需要保护他的定，因为他是靠他，不是靠家定，对不对？那个阿难多佛入涅槃的时候，还是第一国啊。他佛入涅槃以后，在非常用功，快成罗汉。不过那个时候他还不是罗汉，那个班恰尼卡木匠他比他境界高。那个班恰尼卡他问他，你老朋友，你在佛陀的弟子里面，你最靠近我们的老师，所以他有叫哪一个甘露门？那阿难多很谦虚，所以他说：依照我的知识，依照我所知道，佛有叫释义宗，有没有听过？释义宗甘露门，哪一个释义宗甘露门？修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禅定观，修在无世界第一、第二、第三禅定观，在第四无世界第四禅定，只有佛能够修观。普通的弟子还是菩萨没有办法，要成佛才能够在非相非非相里面分别无因，是为他们为无常苦无我，因为所缘太微细，已经无因不明显，那个都不是那么重要，重要是变成七个，对不对？那剩下什么？慈悲喜舍，虽然他们也是禅定，不过是很特别的禅定，因为这个禅定，顺修行人，无量智慧。什么是无量智慧？在无分别里面有分别跟无分别没有冲突，你平常你分别，那跟无分别不一样，你无分别那跟分别不一样，对不对？你决定无分别，你就不注意什么相，不过还是一种分别。你分别，那个时候你不会注意无相，对不对？那你成罗汉成佛可以这样做，在无因为你称解脱身，所以你可以在无分别思维分别，在分别思维无分别，没有什么冲突。为什么？因为你了解里面外面涅槃，如果没有体会第四国，还是没有体会受想灭定，那你不能够内外涅槃了解，不可能。 所以那个四无量心顺这个无量智慧，所以他的功德特别大。如果你们学在南传佛教，我们常常诵那个苏梅达阿努萨姆萨苏达，是一个执行官的功德，有没有听过？要不要学？要。好，那我诵巴利文，然后不过我们今天一定要进步一点点我们的自信自信，无所谓，我就念那个梅达阿努萨姆萨苏达。谁知道你们没有这个文章，那是说मेताया भिक्खवे चेतो विमुद्धिया आसेविताया भाविताया बहुलीकताया यानीकताया वतुकताया परिच्छिताया सुसमारधाया एकादशा अनिशंसा पतिखंखा कतमे एकादशा सुखं सुपति सुखं पतिभूजते न पापकं सुपिनं पसते मनुषानं पियो होते अमनुषानं पियो होते देवता रक्खन्ति न असा अगिवा विसंवा सतावा खमते मुखवनो विपसीदते तुवतं चितं समादियते असमूलो कालं करोते उतरिं अपतिविजन्तो ब्रह्मलोको पागो होते मेताय भिक्खवे चेतो विमुद्धिया आसेविताया भाविताया बहुलीकताया यानीकताया वतुकताया परिच्छिताया सुसमारधाया इमे एकादश अनिशंसा पतिखंखाति एतत्तवोच भगवा अतमानाते भिक्खु भगवतो भासितं अभिनंदुन्ति। वो मानी पद में हूँ।你们给我机会重复诵，就不会忘记。还有梅达阿努萨姆萨苏达有几个？就是还有加达嘎本身里面我们也。隔天可以诵，那什么意思？梅达雅比卡维切多维穆迪亚阿塞维达雅，这个自信解脱要阿塞维达。什么是阿塞维达？阿塞维达要特别专注，特别修，用功修，阿塞维达雅、巴维达雅要培养，cultivate。阿塞维达雅、巴维达雅、巴胡利卡达雅，巴胡利卡达雅要多多修，巴胡利多，巴胡利卡达雅、巴里奇达雅要收集，巴里奇达雅。瓦杜卡达雅要变成你们的修行的所依，所有的修行的所依。我一直提醒大家，修自性观最容易得到静安，有静安那可以修止观。瓦杜卡达雅、巴里奇达雅、苏萨玛拉达雅，要特别用功修。Ekadasa anisamsa patikhanka， 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可以得到是一个利益，是一个胜利，还是利益哪一个好？都好，哪一个？Sukham supati， 睡觉快乐， sukham patibhujati， 早上起来快乐，有没有这样？如果没有，那多多修自心观。sukham supati sukham patibhujati， 那把不干属冰冷巴萨地，他不会看，不会做噩梦，那把不干属冰冷巴萨地。Sukham supati sukham patibhujati na papakam supinam pasati devata rakhanti， 所有的天人保护他，这是我们的咨询的内容，对不对？因为天人保护我们，很容易修上去，所以怎么天人保护我们？用功，用功跟自心，所以外面里面没有冲突，这是自心的修行。如果外面有冲突，那不是自心的修行。所以自心是来得到不坚定，不坚定阿拉那，阿拉那萨玛蒂。没有真，吵架，不真，对不对？ 无真， 无真，无真。谁是无真定第一？殊不知，sukham supati sukham pati bhujati na papakam supinam pasati devata rakhanti na asa agiva。Visangva satava kamati， 那个阿基火还是土还是武器不会害他，在本身故事很多这种故事，对不对？有没有听过？那隔天我会讲一些佛过去的生命很多次，因为他修自心观，所以那个武器不会害他，火也不会害他，那是阿基玛维什玛萨达瓦卡玛蒂。Mukha vano vipassidati， 他的脸面发光，有没有脸面发光？领主有一点点，脸面发光，Sukha， Mukha vano vipassidati， Mukhavano vipassidati tuvatam chitam samadhyate， 他马上如果有需要的话，他马上能够入定，不需要勉强入定。如果多多修自心观，很容易入定，因为有静安很明显，对不对？asamulho kalam karoti， 他悄悄过世的时候，阿萨姆罗，他不会丢掉他的真念，他的戒心，他不会穆拉，穆拉就是什么执，摩哈，摩哈，那 participium past 穆拉，就是。他不会没有戒心，丢掉他的戒心，丢掉他的真念，对不对？阿萨姆罗卡隆卡罗提乌塔林阿帕提维江多，如果他没有世界更高的境界，就是涅槃，他怎么样？ 直接到梵天，到最高的天。那现在我们是在讲那个结学的部分，一定要看完。那先我们可以送那个伽伽尼亚美达苏达，然后再继续讲，对不对？那你们可以习惯送。如果你们去像我们的朋友，我不知道您的我怎么称呼你，那个 Gordon 的后面 Peter 像 Peter， 如果你们去那个南传佛教的国家，你们参加去寺庙一定会听，那如果你们一起送，那他们会很高兴，有没有？好，那Karaniya matta kusalena yantang santang padam abhisamecce sako juce su juce suvacho chasse mudu anatimani santu sako ce subaroce apakicho ce salahukavuti santindriyo ce nipakoceApagabo kulesu ananugindo Nachakundam samachare kinchi Yenye vinyu pare upavadeyum Sukino wa kemino humtu Sambe satta bhavantu sukitatta Yeke chipana bhutatti Tasava tavarava anavasesaDigha vaye mahanta va majima rasaka anakatulla Dittha vaye va addittha Yeche dure vasanti avidure Bhuta va sambhave siva sambhe satta Bhavantu sukitatta Naparo param nikumbete na atimanyete katanchinam kamchi Vyaro sana patighasanya na anyamanya sadukham micheye Mata yata niyamputta mayusa ekaputta manurakhe Evampi sababhutesu manasam bhavaye aparimanamMetancha sabbalokasmin manasam bhavaye aparimanam Udang adorche tiriyanche asambhadam averam asapattam Thitan charam nisinnova sayanova Yavatasa vigatamindo Etam satim madittaye Brahmam etam viharamidam ahuDitincha anupagamma silava dasanena sampanno Kame suvineya gedham nahi jatu gambhaseyam punaretiti Etena sacheva jena hotute jaya sampada Etena sacheva jena nasantu sabupadava Etena sacheva jena sambe longa Upasamantute. Zai Thái Quo, Miên Tiên, Sri Lanka, tha men sung zhe ge zi xin jing lai zhi liao bing. Ru guo sheng bing, tha men hui jiao chu jia ren sung ne ge. Tha men ting jiu hen duo zhe zhong gu shen jiu jian gan.那我们是在结学的部分是说明我们所需要的功德来修自性观自在。那第一功德是我们要能干，第二功德只有这个功德是佛是说量次。就是，真知好真知，这是第二功德。我们有说明那些功德，他们有他们的次第。先能干，才能够真知，对不对？你能够真知，才能够真知，才能够听。别人的话，因为你有人，对不对？不然你只会听你自己的话，对不对？你不喜欢听别人的话，这是第三。因为你能够听别人的话，所以你变成柔软，所以你可以了解别人的问题，不单只是为自己的问题，如果修行好，可以忘记自己的问题，那你就真的能够帮忙别的众生，对不对？能够，如果你能够忘记自己。帮忙别的众生，是因为你是，你没有过慢，你很谦虚，这是理想，真知，柔软，谦虚，如果能够这样，其实跟儒家所讲有一点像，对不对？第八呢，三度的，我们有说明三度的知足，还是惜足，对不对？两个都可以，我们有说明，依照佛教定的条件有很多，在多条件里面，最重要是少于习足，那这样如果能够这样修定，很容易。那因为有三度地有习足，所以这种出家人有那些功德，他不变成别人的负担，对不对？因为对象是出家人，那如果他要忘记自己，要帮忙别人，那他不会太。那个忙碌在自己的事情，对不对？所以阿巴基琼，他的任务不要太重，不然他一直在担心。那如果有那些功德都合起来，那变成他的根变成基金，对不对？他的根基金。那它变成尼巴果，他们怎么翻译尼巴果？ 尼巴哥的意思，就是他所做的事情是变成很连大，可以这样说，他怎么有翻译？Tranquilizzanti, let him be prudent. Nipako prudent. Prudent 也有跟廉达有关系，因为你能够柔软专注心，所以你prudent 对不对？中文他们怎么翻译？翻手一一手阴阳，事物不一，生活单简朴，六根首先身正，那不太一样，对不对？身正。没有那个翻译有一点问题，可能最好你把过就是连打，翻译为连打。阿巴嘎波，阿巴嘎波就是不出路，他们怎么翻译？Not brazen. Brazen 是什么意思？我的英文不是那么好。什么是 brazen？ 出路，是不是？是出路的意思。阿巴嘎波没有出。古来苏阿那努吉陀他。关于家庭，他不执着家庭。我们要知道对象就是出家人。如果出家人执着家庭，那就不会修好，对不对？那依照佛教，戒学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应该做的，第二个方面是不应该做的，两个方面，佛是说明戒靠两个方面，应该做的，不应该做的，所以先这里是说明应该做的，然后他归纳不应该做的。这一句话而已。那查库达姆萨玛查勒金奇耶涅维纽巴勒乌巴瓦德尤姆。人和维系心，如为智慧之担忧说何止？没有错。所以他不应该做。有智慧的人，能够不同意，能够呵斥他，对不对？那很有意思这个部分，他不是说不应该做那个，意思是，他其实。要依照有智慧的人而已，不要随没有智慧的人。虽然没有智慧的人，有的时候做政府还是做会计，有没有这种情况？现在。好多地方出现这种情况，没有智慧的人变成政府，有没有？所以他重要是他做有智慧的人所 瞻前，对不对？不是说他在外面要冲突，他要无间，不过他要随有智慧的人，不要随没有智慧的人。虽然他们变成国王，变成中东，他不随他们，你们有没有些十五个行为说应该做来变成得到解脱，变成菩萨？要随十五个行为，班恰达萨查里达有没有学？一定要修，就是有智慧人说，赞美的行为有十五种，没有学。如果能够随十五种行为，那变成菩萨。在本身故事的注解有，班恰达萨查里达哪一个？要不要学？好，如果你们修，那有智慧的人不会呵斥，不会，而且可以赞美。在《扎达格》里面有，本身故事。第一是什么？第一是希腊，戒。在戒的范围有Bhojane Matanyuta， 关于食物知道真量，如果这样修，那有智慧的人不会合资，不会，他们会赞美，第三这个叫Nidra Yoga， 就是不要睡觉太多，也不要睡觉太少，知道量在睡觉里面，在食物里面知道中道，在睡觉里面知道中道，不过要小心佛鼓励出家中睡觉多久，四个小时一个亚麻，这是中道。我们睡觉四个小时，那会很累。不过如果多多打坐，那可以。不过平常会很累。如果有其他的事情，除了休息以外，会很累。那这是第一、第二、第三，对不对？然后 Indriya Gutta Dvara， 保护自己的根，就是正念。Indriya Gutta Dvara， 这是疏意，佛教的疏意。Indriya Gutta Dvara，Indriya 是根，Gutta 是保护 ，Dvara 是方法。然后其中萨达玛，其中萨达玛有没有听过？在阿含经有很多地方，其中善法，其中善法是什么？第一是信心，对不对？萨达，第一是信心，第二是hiri otapa， shame of doing evil and fear of doing evil， 那个叫惭愧，好，所以不做 二也因为你中经之机，不足；二也因为你把别人，合之你，就是这个意思，萨那哈里欧达巴巴呼苏达达，多闻。还有什么？精进，Virya， 还有忍念、忍知，七个，这个叫七个善法，大家一定要修。这是理想的行为，有智慧的人会谄媚，不会不谄媚，那还加什么？十五个变成十一个，还加什么？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第四场，这是有智慧的人所谄媚的行为，如果修依照那些行为，那结果会成菩萨，会成罗汉，这是有智慧的人所谄媚的行为，而我们应该，不应该做的就是，有智慧的人所呵斥，那应该做的有智慧的人所谄媚，那就是这个十五个法。如果能够修，那一定会成就直观的过程。Sukina vakemina hontu sabbe sata bhavantu sukitata tau upavadeyum vinyu pare upavadeyum，就是接续，从 Sukino vakemino hontu sabbe sata bhavantu sukitata 开始定学，定学是自信的最重要的部分，最强。那要合起来跟我们有学定学的条件是接学，接学从哪里开始？从能干，怎么能干？你愿，Sukina vakemino hontu sabbe sata bhavantu sukitata， 你愿一切众生快乐安全 ，kemina 就是安全 ，kema 在佛教里面，梵文 kema 是涅槃，涅槃有很多名称，在多名称里面，多涅槃的同义词，好像甘露，我们有，那另外一个是安全，为什么轮回的另外一个名称是不安全，那你怎么能干？你愿一切众生，安全，快乐，你愿，你跟你顺这个愿，你怎么顺这个愿？就是说明定，你怎么顺这个愿？在所有的众生里面，你不做例外，一切众生保护在里面。如果你做例外，那不是自心观，那 明天还是后天我们要学怎么扩大所缘，那我们学另外一个方法，平常在我们是修一招清净道论，一招清净道论扩大所缘，十方众生是五个没有分别的对象，七个有分别的对象，让我们了解怎么自心观顺智慧，在无分别、没有分别、在分别、无分别，没有冲突，这是无真。在中阿含经有一个阿拉那比旁嘎，无真分别，经佛是说怎么修无真分别，简单的说，阿扎坦维尼查姆卡托那，阿萨德姆那乌巴德萨姆，加纳巴达，帕尼亚提奥，那，塞维达邦，我想，我忘记了，我已经老了，哎呀，不好意思。那意思是意思我差不多还是记得把你慢慢忘记了，那你做 Vinishchaya， 你做什么是 Vinishchaya， 你决定，留在里面，让心留在里面，这样在大会基金，对不对？如果你注意外面，你就会落在分别的境界里面，让心留在里面，然后加纳巴达维穆丁，那你不随加纳巴达，什么是加纳巴达？那个普通的凡夫的所有的语言，所有的概念，你不随它，不是说你不用它，你不随它。你不随他的分别，那阿巴萨德姆那乌萨德姆，你不阿巴萨德姆，你不拒绝，你不执着，就是这个意思，不随普通的凡夫的妄想，让心内转，那变成无真，这样不会。他是说众生有两种，一个是挑在上面，一个是嗔，佛很有幽默，一个是谁是挑在上面，Samaropa， 你在真实加什么不存在的东西，这个叫 Samaropa， 那就是挑，为什么你受不了真实，受不了法，所以你在法上面加什么本来不存在，就是 Samaropa， 挑在上面还是嗔，什么是叫做嗔， 你就直接发，还是你挑在上面，还是沉？沉就是你不随直接。所以普通的人还是沉，还是挑在上面，因为他们随那个仿佛的概念妄想，留在妄想的境界，在细论的境界。那耶格奇巴那布达提，意思是没有例外。你修自性观，你不会做例外。耶格奇，whatever living being there may be，无论何众生，意思是没有什么例外。如果你修自性观，你没有什么例外。那虽然你想我可以了解，其实不可以了解，要修一招次第。你决定一切众生，无论何众生，你还是在分别，所以要经过破坏限制，要经过扩大所缘，才能够了解。如果你直接修无论何众生，那还是在分别里面，对不对？所以要经过这个破坏先知，要经过扩大所缘，才能够了解无论何众生。所以这个修行有它的次第，如果你不修依照次第，你决定无论何众生，你还是在分别里面。因为你要什么？你要在实施，在发，加什么？所以挑在上面，对不对？这是，所以我又讲那个道理，在无真，不要挑在上面，不要沉，你不会在实施加什么，你要了解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心，什么是，破坏限制，不然你想啊哈，我一切众生，不过有人骂你，那你啊，生气很厉害，对不对？因为你没有修破坏限制，因为你没有修扩大所缘，所以如果你有修，人家骂你，你不受影响，人家谄媚你，你不受影响，对大家无真，这个不容易。所以无论何众生，脆弱，依照诸界脆弱众生是谁？仿佛我们要看在有分别的所缘，有仿佛跟圣人，仿佛是脆弱。为什么仿佛是脆弱？他会很强，不过他没有什么，没有人，圣人有人，所以他是什么？他是坚强，真的坚强是在人，这是真的力量。 无害的力量。Feeble or strong, long, 长心，好像什么？好像鳄鱼，很长。美国佛罗里达有没有？长心或巨大，好像香，对不对？大香，中心好像我们，微笑，好像肚子细，好像我们身体里面很多虫，对不对？看不到。Short, small or large， 诸侯没有在里面，他哪里有找到诸侯？可见或难见，可迪达或耶瓦阿迪达，你可见还是不可见？还是难见 ？OK， 难见还是不可见的众生，比可见的众生，无量多。我们所能够看的众生是不到一百分之一。远方或近处，就是重复，远的众生非常多，近的众生不多。虽然我们在纽约还是在香港，近处的众生还是不多，远方的众生非常多。医生或将生，将生就是在妈妈的那个孕里面，妈妈的肚子里面就是将生，所以一定要也视为他们，没有例外。依照这个道理，一些在印度以前，我有参加那个有学会，他们有讨论那个佛教有没有拒绝 abortion， 还是一些说abortion 如果是什么大的问题和等等，应该佛会赞成，一些说不会，因为这个降生要用慈心，对不对？愿一切众生心中常喜乐，May all beings be happy at heart， Sabbe sata bhavantu sukhitata。在泰国还是在缅甸，一些车子上面也有 Sabbe sata bhavantu sukhitata。Peter 有没有看过？没有。那现在第一道理是，如果是修自性观，就不会做例外。做例外那就不是自性观，所以意思是 现在你们是在修里面外面不会分别，这是第一。里面外面，现在你们是修管理自己，然后转到外面，里面外面无分别，所以没有例外。其实很重要，里面外面没有分别。第二步就是外面的可以的不可以的，还是中心的业是一样。因为为什么？因为里面外面无分别。这是不容易了解。因为里面外面不分别，所以才能够超越可以的中心跟不可以的。如果里面外面有分别，没有办法超越。所以第一步修自己，第二步修外面好像跟我还是没有分别。这样才能够超越我们，渐渐超越我们的那么那么深的习气，观众生依照喜欢不喜欢。如果你不分别里面外面，那变成容易修；如果你分别里面外面，修不到。对不对？那因为你不分别里面外面，所以那巴罗巴拉尼库贝特，那这个自心是一个积极的态度，不是说你只是管自己快乐。一切众生快乐，你要积极的态度。你要，所以那个自心，我们有说明叫做 metta 的意思是有意，有意有积极的态度，对不对？有需要，他找怎么办吗？他注意别的众生的需要，对不对？如果他不注意他的朋友的需要，那他不是真的朋友，对不对？因为他有要求什么？我如果是真的朋友，他了解你的需要，然后他提供你给你你所需要的东西，因为他要帮忙，对不对？那巴罗巴拉尼库贝特，我们已经有说明，在南传佛教也有另外一个 Metta Anisamsa Sutta， 这个比较长。它是说明metta 的意思，自心的意思就是不欺骗。yam yam janapadam yati nigamo nigame rajadaniyo sabata pujito hoti yomitanam nadubati。 如果你不欺骗你的朋友，那你不管你是在哪里，到处人家会尊敬你、礼敬你，你到处会做好纪念，到处会有苦难，人会帮你忙等等。在隔天我会送，这是比较长，在南传佛教我们常那个。另外一个 metta anusamsa， 那 metta 的意思就是你，因为你不以为一切众生是你的朋友，所以你不会欺骗他们，你不会骗他们，因为你骗他们，你是骗自己，对不对？所以这是积极的态度。May no one deceive another. Na ati manyete katanchinam kamchi. Not despise anyone anywhere. Ati mana. 我们已经有说明 ati mana 就是过慢，对不对？巴利文有一个动词很难翻译，就是 manyati。从 manyati 有那个名词 mana。manyati 是什么？你以为你是什么，就是 manyati。你以为你是漂亮，你是好，你是不好，你是高，你是低，你是平等。都是 manyati， 为什么？因为这个我本来不存在，所以不管你比较自己跟别的众生，你以为你比他好还是比他差，都是 manyati， 从 manyati 就有 mana。所以那阿蒂玛涅达嘎丹奇南甘奇，你可以翻译为 despise， 不过意思是你不做自己什么跟别的众生别的朋友不一样，这是玛涅蒂，这是美达。你可以感到，马上可以感到别人的需要，好像你的自己的需要，就是没有玛涅那，没有阿蒂玛涅那，因为你不以为自己是跟别的众生不一样，所以你马上能够感到别的众生的需要，如果你这样做，别个什那巴提哈什那那阿尼玛尼萨杜卡米切耶，你不会，如果你这样修，你不会有，你不会发脾气，你不会生气，你不会怨你的朋友，就是别的众生有任何的苦，那什么是积极的metta态度？你用自信保护自己，保护他，不分别。佛是说，因为你不分别，你没有办法害众生。你要分别才能够害众生，在《法祖经》里面有，所以因为不分别，你不会害众生，你不会欺骗众生，你不会对众生生气，发脾气，为什么？因为你不分别。来发脾气，来生气，一定先要分别才能够生气，对不对？有没有道理？所以刚才我们有 说明自信观的功德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是无量，无量就是顺涅槃。嗯，因为你不分别，所以你超越烦恼。那为修自性观的人，修有意的人，最大的罪就是怨别人的苦。所以我们要得别，最重要在破坏限制的过程，就是修自性观，管理你所导演的人。这个要修最长的时间。如果你能够骂人，你能够呵斥人而用自信观，那厉害厉害，对不对？像佛这样，佛大修行人能够骂人，能够呵斥人，不过用自信观，不受烦恼的影响。那什么是不分别自己跟他？怎么是招呼自己好像招呼他？那这是最有名的部分，自性观的最有名的部分。好像母亲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他的独儿一样。对一切众生要培养这种态度。这个很难，当然，因为这个部分有的翻译家他们翻译 metta 为 love。因为当然母亲对自己的意度儿就是带度的什么 love， 他保护他好像自己的生命，他也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他。不过此次的翻译就是友谊 friendship， 不过因为这个部分很多人翻译为Love 还是 loving kindness， 因为这个部分，那现在我们有得到不过大所缘，那过大所缘跟智慧的部分，我们就明天讲，今天我们诵什么经？你们有没有要诵哪一个经？大悲咒有没有？大家有大悲咒？好，那我们诵大悲咒，然后诵《般若波罗蜜心经》中文，然后就回向，休息还是睡坐。 Namo Ratnatrayaya Namo Arya Avalokiteshvaraya Bodhi Sattvaya Maha Sattvaya Maha Karunikaya Om Sarva Bhayeshu Trana Karaya Tasmai Namaskritya Imam Arya Avalokiteshva Tava Nila Kanta Namo Hridayam Ava Taishyami Sarva Artha Sadhanam Shubham Ajeyam Sarva Bhutanam Bhava Marga Vishudakam Om Tat Yatha Aloke Aloke Loka Mati Atikrante He He Hare Maha Bodhisattva Smara Smara Hridayam Kuru Kuru Karma Sadhaya Sadhaya Dhuru Dhuru Vijayante Maha Vijayante Dhara Dhara Dharendreshwa Chala Mala Vimala Amala Mukti Ehi Ehi Lokeshwa Raga Visham Vinashaya Dvesha Visham Vinashaya Moha Chala Visham Vinashaya Khulu Khulu Mala Khulu Khulu Mala Bulu Bare Padma Nabha Sara Sara Siri Siri Suru Suru Bodhya Bodhya Budhaya Budhaya Maitreya Nilakanta Darshana Praharadaya Swaha Mahasiddhaya Swaha Siddha Yogeshwaraya Swaha Nilakantaya Swaha Padmahastaya Swaha Chakrayuktaya Swaha Shankha Shuddhane Bodhanaya Swaha Vama Disha Stita Krishna Jinaya Swaha Vyagra Charma Nivasanaya Swaha Namo Ratnatrayaya Namo Arya Avalokiteshvaraya Om Siddhyantu Mantra Padhaya Swaha 观自在多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无垢无净，不增不减，是故光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 无名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故尽业道，就是亦无得亦无所得故。三多依般若波罗蜜多故，爱无挂碍故，无有恐怖也，离颠倒名相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般若波罗蜜多是大乘，就是大明，就是如相，就是如等等种门，除一切故，真实故。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一切谛，一切谛，般若揭谛，般若僧，揭谛，摩诃萨婆诃。愿此功德普及一切，若得一众生，皆空成佛。 아가사타차부마타데와나가마히디카 분양타나누모디토아 체라마카투카사사나 아가사타차부마타데와나가마히디카 분양타나누모디토아 체라마카투데사나 아가사타차부마타데와나가마히디카 분양타나누모디토아 체라마카투도만파라 Eta vata chamehi sambhatam punyasampadam sabbe deva anumodantu sabhasampati siddhiyam Eta vata chamehi sambhatam punyasampadam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ti siddhiya eta vata chamehi sampatam punya sampada sabbe satta anumodanto sabba sampatti siddhiya sadhu sadhu sadhu好好休息，那明天跟平常一样，五点半，嗯。